住重间食热炭土鬼，住重间食热炭土鬼，佢多数居住喺坟墓，尤其是古墓。佢哋最中意嘅就系食喺焚化尸体嘅地方留下嘅热灰土。呢啲热灰土混杂咗尸体遗下嘅骨灰同埋肥沃嘅尸油。所以他们吃一餐就非常之饱肚，不过他们很可能一个月都未必可以吃到一餐。原因这种住重间食热灰土鬼数量都不少，他们通常都会等候一些尸体，在焚化的时候就会蜂拥而至去吃这些热灰土。他们为了方便他们找食，就索性住在墓地。当他们知道有尸体准备要焚烧的时候，就可以第一时间争取有利位置，祈求可以饱餐一顿。这种鬼由于要吃这些热灰土，很多时在烧尸进行期间去到尸体的下低觅食，就因为正正是这种原因，他们的头发很容易就会被烧着，这些烧着了的头发就会灼伤他们的头面，所以他们每一次开餐都要换来一次的痛苦，不吃就肚饿，吃就要被火烧。他们生前都是偷东西的，偷些什么？就是将善信拿来供佛的鲜花偷取，再拿去转售。他们下一世再做人的话，有机会成为一个屠夫或者刽子手，始终都是要同尸体扯上关系。 原因是什么？直接开估。 原因呢，其实呢就是他们原来去找这个法师的时候呢，这个法师看中了他阿妈。 看中他阿妈，他阿妈几岁啊？ 他阿妈都是四十零，但是几靓 的。OK， 四十 几靓嘅，佢原来就是这个成为的主因啦，同埋佢要佢唔喜欢他哋咁多钱啦，佢攞佢嘅财运啦，攞佢个家庭，包括佢老婆， 系， 所以就第一个要搞的就是佢老公， 系 第一个死先嘅，真系死咗嘅，系冇，即系佢自己都知中咗中咗嘢嘅，因为佢不停都系由一个好好嘅环境，一下子就全部倒退。咁佢揾尋求過好多嗰啲法師係救佢唔到嘅，即係講明啦，你真係中咗鋼頭，我真係幫你唔到。 但係真係冇人可以救得到咩？ 唔係嘅，但係你真係冇，因為佢哋咧而家嘅法科啊，即係你哋個法科叫做法科啦。咁其實佢哋都有自己的師公啊嘛，佢哋嗰啲師公已經知道。真係冇得攣嘅，其實佢哋就唔會應承你救。 會唔會用第啲方法嗱，直接鬥冇得鬥啫，去揾落降嗰位師傅同佢傾講數咧，得唔得咧？ 你點會知道？你點會揾到佢咧？ 哦，即係完全揾唔到，冇機會揾到。 你夠唔夠膽過去馬來西亞揾佢啊？你個人喺香港都唔夠去玩咯，去佢到馬來西亞你更加唔夠去玩。 係， 即係你唔會咁做嘅，同埋你收人幾多錢咧？ 係， 用條命同佢搏，佢更加唔會啦。 一落埋你降添啊！ 係咯，但係你問我哋啲女人，我哋根本都唔驚。你有本事咪落咯，我落唔到根本，因為我哋好正路啊。老實講，跟住好啦，佢咧呢、這個人呢、這個法師嚟咗之後咧，咁我哋好似審問佢咁啦，要佢講出原因，真係逼佢講噶啦。佢講出咗呢個原因，真係冇人諗到喎，好戲劇化喎。開頭以為為錢嘅啫，唔係為女人， 為啖氣，為女人， 為女人就係咁簡單啫。跟住。跟住咪同佢鬥咯，真係睇住鬥法啦。 咁呢個人淨係不停咁噴血啦，咁佢手就做咗好多嗰啲動作咯，即係好似係放法術咁樣嘅嘢咧。咁、但係對於我哋都係一樣嘅啫。其實我哋好簡單，我哋只係念，應該冇記錯就係念大悲咒。 就係大悲咒。 係啊。跟住佢開始好縮啦，你睇住佢個成個陣勢，本來好兇惡嘅。跟住我哋一敲木鱼一念大悲咒，佢开始缩啦。佢就求救啦，喺度对唔住啦，唔好再念啦。 咦，咁样睇落去，佢都好似冇乜料到嘅咋？你 冇你冇办法，你大你个力量差太远啊嘛。即系你要知道每个人嗰个力量，你天生有个力量。我念一句经文，你念一句经文，大家念出嚟嘅唔同一样嘢嚟嘅。咁佢基本上念咗一阵，佢感受到了差太远了，即是他自己都知道没得斗，那他就缩了，他求饶了，他求饶就放过一条生路了。 你放一条生路啊，跟着他是不是放回当事人一条生路？ 放什么？他杀了人了。 那他杀了他，那你是了，我问题就在这里了，他就杀了他了。 他杀了他了，但我们不会杀他嘛。 哦，即是那你又，他杀了他是已经是没事可以再做的了，已经，因为你说杀了他了嘛。 他已经杀了他了，他已经杀了那个人， 我知道，但他没事可以再做的了。最坏的东西都做了。 他其实呢，他搞到那个男人那么差呢，搞到他死了，就是想着那个女人会回马来西亚找他的时候，他就得手了。他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嘛，谁知道那个女人又不敢，真的没回去找他，这么巧撞到我们就帮了他了，就是这样的原因。 咦，但其实我问题就是，因为如果这样的 case 之时是找到个源头， 找 到源头，其实刚才我想过他讲数其实得不得，因为找到源头 没用的了，已经他基本上他要拿的是那个女人嘛，那个女人正常来说他找不到其他法师，他就回去找他咯。但是怎知道我们介入了嘛。 是。咁啊， 因為佢哋識嘅已經做咗朋友噶啦，你即係搞清楚呢個關係先，佢哋已經做咗朋友噶啦，個風水師同佢哋，咁啊，好簡單啦，咁基本上就直情係我哋點做法咧，臨尾咁知道曬來龍去脈啦，咁唔會俾佢繼續落去噶啦，當然， 係啊， 咁就用一個手指啦，用一個手指就喺佢個天靈蓋度一篤。 是 他就惨叫了。 是不是任何手指得的？ 喂，不是，那当然那个我那个亲戚那个法力很强， 是 将他那个所有法力摧毁。那他以后就等于一个普通人。 是 他所有的邪术都没用了。 都用不到了。 是的，讲明。 即是好像武侠片那样废你武功。 废他武功了，直接将他所有邪术带走了。 是。 直接收晒，跟着就。冇啦，跟住佢慘叫一聲之後，咁咪死狗咯，就跪低咗喺度求饶咯。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 咁啊，解決咗今次嘅中槓嘅事件。 中槓就解決咗咯，但係之後嗰個當事人講翻出嚟嗰個就真係精彩咯。 點樣精彩法？ 嗰個原來咧，我個朋友打坐嘅時候咧，咁我哋教即係教佢就要諗翻嗰個法，即係邊個害佢嘅，佢已經浮現咗個直情係嗰個法師。咁佢原來佢個元神，佢睇住自己係好似一對眼咁飛咗去嗰個法師嘅背後，我見到那個法師原來喺度拜緊神嘅，已經係咧預備出手嘅，佢知道我哋做嘢，佢已經喺個神壇面前，喺佢哋馬來西亞嘅神壇面前拜緊神嘅啦。佢話自己直情見到咧，佢係飛咗去佢後面，佢一見到佢就好嬲啦，因為佢知道佢害死佢老豆啊嘛，佢直情係扯住佢嗰個膊頭。拍戏咁样就一飞向后就飞咗去我哋嗰度咯，就捉住咗佢一直原来喺度咯，捉住咗佢入自己嘅身度咯。佢直情佢见到嘅画面就 系 咁样， 系 佢睇得到嘅。佢话直情真系睇，佢一直喺度喊咯。佢话原来我嗰阵对我阿爸咁差，原来系咁嘅原因。佢一直喺度喊，佢好后悔。佢阿爸临死，因为佢哋关系唔系太好，佢就好后悔咯。佢知道晒所有来龙去脉咯。他看得到这个法师原来真的他们作法害他们家人那阵那个状况，他看完了全部，他看完了，所以他一直在那里哭。 他是直情是怎样，就是好像播一套戏。 是啊，没错，直情给了所有片段去看回究竟他做过什么来。所以他就好，即是之后再讲回一些整件事就清楚了。 其实这种所谓降头是不是 一定要有一些元素才落得到的呢？是不是喂我说要落你降就落到你降的、 其实很容易。 是为什么很容易？ 经过就算经过电话都 OK， 把声即是经过声音啦，总之你有接触有交流的他都可以落到你降头。 嗯， 不是说一定要你时辰八字这些 out day。 是即是现在因为科技先进了，用电话都可以了， WhatsApp 都可以落你降的了，是吧？ 基本上呢，我的认知呢应该其实都是透过脑电波的、嗯、是一个意念来控制你。有很多降头呢，低层次的降头的就靠鬼仔的、低层次的，这些真正高层次就是好像去这些，这样是意念来的、他用个意念已经摧毁，即是可以杀死你一切，可以害到你怎样，他要拿你什么，控制你的人的心智，他全部都是 靠意念。 有没有得修炼的？ 有，乜嘢都有得修炼嘅，差在你有冇本事去修炼到嘅。 咁咩人有机会修炼到呢啲降头咧？ 个人本身坏咯，净系想控制人咯。等于啲人点解要养鬼仔嚟帮自己，就系咁解啫嘛。你系人，你本身嘅力量大过只鬼噶嘛？你点会靠只鬼嚟做嘢、 我哋睇武侠小说咧，就系话咧，我要练天下最好最上乘嘅武功，我要练一个葵花宝典咧，就必先要自宫啊嘛。啱唔啱啊？咁呢啲係其他一個等價交換啦。咁如果我要練一啲咁上乘嘅邪術降頭，我需唔需要有一啲嘢叫付出先可以去修練得到啲？ 你預咗俾人掟落地獄咯，地府咯。你預咗死，即係有排受噶啦。死咗之後，你冇可能避得過。你就算你而家在世，你有幾勁嘅法術都，你死咗都係一隻鬼。 嗯， 我只可以咁樣勸導你哋啲人唔可以學邪法啦，即係心即係。害人咯，你贪钱还贪钱，你今世你攞咗人哋几多钱，你俾尽都系还钱啫，你唔好攞人命啊嘛。 系，喂，嗱，我听你讲一样嘢就系话咧，嗱，你鬼你遇过啦，就呢、這、一个精你遇过啦，咁啊呢个降头你遇过啦，吓、遇过咁多样嘢啦。咁啊当然啦，每一样嘢都有自己嘅恐怖啊独特之处嘅。你会不会觉得降头是最难搞的呢？ 其实降头都是比较麻烦的。降头不是一般说鬼上身咁搞掂只鬼就搞掂，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捉到对方的法师的灵过来跟他斗，我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是，重要是你完全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做的。 是啊，你基本上是没有定向的，真的。他是有这样的信念 去化解这件事，你要本身要修行到某一个境界，你才可以做到这个动作，我都不得。 嗯，好啊，之前讲过这么多样东西，我有一样东西就你又很有兴趣讲的，也都听众也都很有兴趣听的，这个就是养鬼仔。虽然我们很多嘉宾都有提过这个养鬼仔的，但是呢、韩宇你又有另外一套独特的，还有一些故事、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是的，基本上即是我只可以奉劝呢，真的不要养这些东西啦。你想想你自己，你死了之后如果你被人捉住个灵魂去养你，你会怎样、你都不会真的想人好啦。即是基本上我见这么多养鬼仔的人，基本上都是出事，临尾都是出事。因为你根本上 handle 不到他，你不是养只狗，你喜欢养就养，叫他走就走。佢唔会噶嘛？ 不如俾一个咧，你认为又好叫做值得发人心省嘅故事，大家听下，睇下点解会养咗个鬼仔啊？反为系唔好啦，因为一般人觉得我养个鬼仔，希望帮助自己，帮助自己财运又好啊，帮助自己 其实你 人缘运都好噶嘛。 你哋养一样嘢之前，你要清楚嗰个养嗰个嘅背景先 系。 咁究竟嗰個法師點樣演繹俾你聽咧？嗱，呢個咧係咩鬼嚟？佢有冇話俾你聽嗰個鬼係咩鬼咧？佢喺邊度攞翻嚟咧？即係呢個係一個主因啊嘛。咁其實我夠膽話俾你哋聽，佢哋嗰啲法師咧，佢哋有一啲法術就係其實捉人哋啲遊魂野鬼，或者捉人哋啲英靈，放落嗰啲佛牌度，就同你講：哇，呢個佛牌有咩能力啊？咩咩咩咩。其实他们就是在操控那个灵体。那好了，你拿了回家之后， 咁都唔關個法師事啦，你自己嘅問題啦。開頭嘅時候，喂，你好似覺得自己真係喺度等價交易喎、但係我夠膽同你講，你唔係喺度等價交易緊啦，佢係侵佔緊你所有，包括你嘅人生、你嘅屋企人啊、健康啊、財運，佢其實所有嘢都係攞緊你嘅，你自己係一直俾人利用緊，冇意思嘅。去到尾咧，佢你嘅老婆等於佢嘅老婆，你嘅家人等於佢嘅家人，你嘅錢係等於佢嘅錢。即係佢會攞咗你嘅人生啦，我只係即係可以話俾你哋聽，所以真係、真係唔好搞呢啲咧。 好，但係你有冇遇過一個實際嘅個案咧？就係、因為養鬼仔而發生嘅咧？ 嗱，有一個比較又係近期啲嘅，即係太耐啲我都唔想講啦。有一個又係喺大陸，咁佢就做一啲關於汽車行業嘅嘢啦。咁佢就啱啱新接手嗰個生意嘅。咁咧，佢嗰個人咧就係買咗幾個佛牌啦，即係啲朋友介紹又買咗啲佛牌咁樣，咁佢就開始拜啦。開頭嘅時候咧，所有嘢都咦真係好似好順風順水喎，又揾到個新項目嚟做喎，咁樣就好似好好咁啊。咁好啦，去到某一日，佢終於知道覺得唔對路咧。點解咧？佢嗰個新嗰個公司開張啦，咁佢基本上係做一個車嘅行業嘅嘢嚟嘅，咁好啦，佢架車基本上佢請咗嗰啲之前咧，原來咧佢就請咗一啲師傅，就係拜佛牌嗰啲師傅啦，即係我諗係偏泰國嗰啲啦，咁佢又去幫佢睇風水啊成嘅，咁佢都係睇完就算數，俾咗唔知幾多錢人哋啦，咁好啦，冇問題。咁之後好啦，到呢個夥計出事啊，佢出咩事咧？連續兩個夥計咧。可以揸住人哋嘅新車喺一個密封嘅空間，即係閂住門嘅，佢可以開架車撞出嚟嘅。連續兩個夥計都係咁樣， 係 咁佢就覺得真係有問題咯。咁啊，好驚啦！即係佢都開始意識到啲夥計開始精神狀態好差啊，或者有冇咩生意啊，直情係冇生意。咁又撞爛咗人哋嘅新車，又要賠錢啦，呢啲咁奇怪嘅嘢啦，佢又覺得啊，點解咁咧？我又揾人睇咗風水，又養咗幾個鬼，應該冇問題噶啦，咁樣。跟住咁就去開始發夢啦，發夢啊，見到呢啲鬼成日搞佢咯， 係 成日騷擾佢，唔俾佢瞓覺啦。咁之後佢就嚟揾我哋啦。咁啊，呢次咧就 之後點樣會揾到你噶？ 都係啲朋友 介紹嘅， 介紹嘅啫。 係， 咁啊，基本上就跟咗佢翻去大陸嗰度，佢廠房睇啦，咁睇下佢哋咦點解會咁差咧？有咩問題？ 哦，今次你唔係一見到佢樣子就知 道。今次唔係啦，今次直情去咗、那個， 要去到先知道。 因為係啦，因為同呢個人都幾熟嘅。 係， 咁就唉是但啦，咁啊去啦，咁啊去咗之後一見、去周圍睇咧，哇！原來啊，佢自己都唔知佢公司入面有啲咩咧。收埋曬好多嗰啲咩鬼仔油啊！ 哦，其實都私油嚟 嘅。係，我唔知咩油啦。總之一樽一支支細細支，有啲有個公仔樣細細個咁嘅死屍樣咁啊，收埋曬成間公司入面。佢自己完全都唔知道嗰個人原來睇風水擺咗啲咁嘅嘢喺度。 哦， 佢完全唔知道。 嗯， 哇！跟住佢又覺得佢自己都驚啊。找了出来之后看到那些东西，哇，咁恐怖的，原来。 咦，你为什么会找得到呢？是不是你是不是有个感应？咦，追踪到这个角落头有一个，这个墙身有一个，这个梳发有一个。 没错，第一个真的这样感应到。咦，我们一去到那个位置，哇，周身起晒鸡皮啊，即是感觉到有些不对路的磁场，真的找得到。第一个，咦，跟着插下插下窿窿罅罅，什么来的呢？跟着拔出来，哇，一樽油。跟住越抄越多，因為一抄開一支咧，個個又發狂啦！哇，呢咩嚟噶？跟住大鑊，跟住個個佢啲員工幫手周圍揾啦！哇，真係揾到，我諗有十支八支呢啲嘢。 係，揾到十支八支。 係啦， 係，跟住支支都我造型好恐怖啦咁啊！ 揾到佢有啲係齋油嚟嘅，但係有啲咧入面又好似有個小朋友好細個咯咁樣嗰啲咁嘅嘢咯，即係睇起上嚟都唔開胃嘅。 大概幾大支啊？ 手指尾 咁长， 手指尾咁上紧啦，即系我只可以形容差唔多。 粗咧， 差唔多，手指尾咁嘅 size。手指尾差唔多，好啊。揾到出嚟之后点样处置啊？呢啲油 冇啊，基本上我哋多数都系揾咗出嚟就一把火烧毁咗佢啦，即系念下经啊，咁啊搞掂啦。 系， 咁呢啲油裏邊有冇一啲嘢寄附咗喺裏邊嘅？ 其實有某一啲有啲靈體喺度嘅。 但係你咁樣燒咗佢，咁嗰啲靈體咪變咗遊魂野鬼啦？ 唔會㗎，基本上如果我哋佢肯跟我哋走，我哋都帶佢走嘅。 嗯，你會帶佢去邊啊？ 咪基本超度翻佢咯。 係，即係超度佢。 一次過超度佢走㗎啦。 想去佢哋要去嘅地方啦。 係啦。 係好，咁你哋揾到啦，搞掂咗嗰啲油啦，係咪陰就係咁樣就冇事咧？ 係啊，冇錯。 就係咁簡單啦， 係好簡單嘅。其實佢係唔知點解要搞咁多呢啲嘢，佢本身都好有錢嘅、嗯，真係啲人就係咁貪心。 咁啊，人就係咁樣嘅啦，錢邊少人嫌多嘅啫，啱唔啱啊？好，咁樣佢發現咗咁樣，佢有冇走去揾我找我風水師？ 冇冇冇，佢避開佢啦， 避開佢。 佢驚啊，因為對方好奇怪嘅。我哋一去嗰日已經打俾佢嘅啦，真係知嘅佢。 係， 你唔好對向當佢流啊，佢真係知道嘅。 哦，即係佢已經 收到風啦， 收到風啦。不知道哪方面收到風，是不是有靈體報串？ 一定是靈體報串的，基本上這些很基本的東西，基本上很多法夫都懂這 些。是，那報串說喂有人來搞我，師傅快點來救命。 是啊，沒錯。 是，到最後有沒有點算過有多少隻鬼仔搞他？ 十隻八隻。 十隻八隻搞他？ 是啊。 咁呢十隻八隻，係咪全部都係一啲唔好嘅鬼仔？鬼仔會唔會有啲好嘅？ 咁當然會有啲好啦，佢都冇心害佢嘅，佢都係俾人捉入去嘅啫嘛。 係， 基本上佢唔係有心害 佢。佢唔係有心害佢，點解又會搞到佢啊？嗱，而架車點解會咁樣撞出去咧？ 佢唔係咁樣搞，佢點會揾到我哋啊？佢唔係肯揾人搞噶。 嗯，即係佢就想搞大件事 係。係啦，佢想俾人發覺啫。其實靈體好簡單嘅，冇我哋諗得咁複雜。 嗯，即係佢咧就由來到尾，喂，我咁嘅搞啲嘢出嚟咧，嗱，佢實會揾人嚟睇。 係啦， 到時咧我有救啦。 係啦，佢哋都係想咁樣啫嘛。 喂，咁樣都其實都係叫為自己啫。佢唔係想話咩，佢起碼佢撞架車出去咧，都係傷咗財啫，冇傷人。 係啊，事實係咁啊。佢哋冇害人噶， 反正 想走啫嘛。 反正佢都幫我老闆之前賺咗唔少錢啦，係咪啊？ 我唔覺得係咯，因為佢本身都好有錢嘅，我唔明佢點解要咁樣咯。 都係嗰句啦，邊樹有人嫌錢多嘅啫，係咪先啊？咁啊，有你當你有一千萬，你又想一千萬變一億嘅啦，有一億又想變十億嘅啦，人又好得意啊，唔知點解嚇。咁冇辦法，因為人有一個叫慾望啊嘛。其實唔單止人嘅，鬼都會有一個慾望嘅，係咪先嚇？好啊，咁我哋又聽咗好多好唔同嘅範疇嘅個案啦啊。跟住咧，我哋時間真係好快嘅，跟住咧我哋咧只係剩翻一節嘅時間。咁最後尾翻嚟嗰只係咩咧？最後尾翻嚟咧，當然亦都有漢語咧，俾一啲好實質嘅靈異個案 case 我哋聽下啦。 情杀、虐杀、肢解、连环杀人，幕幕惊心动魄案情，尽在东头湾道99号。 第一季一共99集经典重温，推出以嚟反应热烈，多谢各位奇案迷捧场。如果你都想收睇或者收听，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请 S1 计划，然后在网页里面搜寻东头湾道99号第一季，就可以享受节目。 无论买餸、行街、吃饭、坐车、睡觉，还有 喂，佢装模啊！ 总之每分每秒，总有奇案与你常在。 宗教就有很多種，我個人就是一個信佛的人，就我們之前請過很多不同的嘉賓上來，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宗教，例如一個道教或者一些法科都好，錄音或者這個茅山都好，也都有一些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的嘉賓，我們曾經請過他們在不同的節目裡面出現的。 點解會突然間講宗教呢？因為咧，阿項羽咧就想同佢講咧，佢喺佢處理嘅事件裏邊咧，就發現咗一個咧，嗱，大家聽清楚係個假基督教啊！嗱，我哋唔係講緊基督教啊，係假扮基督教嘅教派就做咗啲嘢出嚟，咁咧就令到阿項羽咧就咦？有啲嘢去做咯，啊，去你系咪帮佢哋定系点样咧？ 嗱，基本上咧就系我一个朋友同我讲话，佢去咗一个教会，咁就好得意嘅。佢哋就会有啲所谓咩圣旨啊、圣灵落嚟咧，就讲啲神仙话咁样嘅。咁我知八卦啊嘛，咁啊去睇下咩一回事咯。 系，咁啊，你又真系跟埋去教会嗰度睇？ 冇错啦，咁我啊真正去教会睇过啦。 咁嗰个气氛系点啊？系同传统真正嘅基督教教会相唔相似嘅佈 基本上一模一樣嘅，咁 即係你唔會知道係假嘅。 佢冇話假唔假嘅，咁佢係信佢係神咪神咯。你話我係鬼都得嘅。係 啊，跟住你發現咗咩咧？ 咁啊基本上去到咧，咁我就開頭坐得較前排，因為我想睇下佢哋啲咩奇怪嘅嘢，又話咩聖靈聖旨落嚟，我想睇下聖靈聖旨係咩嚟噶嘛。咁啊，坐得比較前排啲咯。咁基本上我去到咧，我感覺到咧，佢哋嗰啲所謂主持人啊，或者有啲你睇到佢哋比較管理階層嘅人咧，佢對個眼神對我都唔係太過友善。我真係完全 feel 得到嘅。 你有冇出個聲講過嘢，令到佢哋覺得你係有挑釁性先？ 我冇嘅，冇嘅，冇嘅。咁佢哋其實亦都係好正常嘅，去到啊，佢哋都係。耶稣啊，即系讲耶稣咯，咁又唱下歌圣诗啊，咁样咯，跟住又喺度嗌晒，好有气氛嘅。咁跟住就我当然系等佢哋嗰个环节啦，就系、是、等佢圣子圣灵落降临落嚟讲圣话啦，佢哋叫做，我当然系要了解下咩一回事啦。去睇一睇佢哋咯， 終於等到， 咁佢哋咧就喺度開頭咧，其實同鬼上身嘅狀況係一模一樣嘅。 開頭同鬼上身嘅狀況係你講緊係 嗱，其實 幾多人有？ 佢哋有，我諗嗰度佢哋一個小組啦，我諗應該六至八個人咧就坐喺度嘅。咁咧，我開始見到佢哋靜止落嚟嘅狀態咧。開始又喊啊，跟住又有啲面部表情開始奇怪啊，跟住 好誇張咁樣扭曲啊，係咪？ 又冇誇張扭曲嘅，但係又喺度喊，有喐手喐腳啊，即係你一睇到就知鬼上身嘅。咁啊，佢哋跟住喺度講嘢咯，佢哋講咩咧？所謂佢哋，我問佢哋係咩嚟？佢哋係話咩方言啊，叫做佢哋嘅解釋嘅叫方言。係咁就係話啲咩聖靈聖子落嚟喎，嗰啲天嗰啲神。嗰啲佢哋叫神咧， 方言系即系大话咁 嘅。唔系，佢哋讲佢哋真系叫做方言嘅，就系佢哋所谓嘅方言就系话啲神讲嘅话。咁佢哋讲咩咧？其实都系你一俾系咁捋嘅啫。咁呢啲嘅咧，其实我以我嘅接触咧，我见好多鬼上身都系咁嘅，鬼同鬼讲嘢一定系咁样嘅。呢个冇得走。 因为鬼食泥噶嘛。 系啦，永远都听唔到噏乜嘅，一俾大家斗捋嘅啫。佢哋又喺度喊苦喊法，又喺度發癲咁樣，我又唔覺得佢哋係咩神仙喎、即係我感覺，我直情係 feel 得到佢哋係鬼嚟嘅。 係 咁啊，即係我都覺得有時大家選擇宗教小心啲啦。 但係你覺得佢係鬼啊，定覺得佢哋成班人喺度串埋做場戲？ 佢哋唔係做戲啊，真係鬼上身， 真係鬼上身， 真係鬼上身。我一念經，佢哋頭都係埋。 系你喺嗰度念经，你即是挑衅噶咋？ 我有咩好惊啫？唔通佢杀我咩？ 系咁啊！但系当时咧， 我冇，当然冇咁做啦。 系你冇咁样做，系咯？就系你喺嗰度念经，即系挑衅佢哋。 系啊，我可以救到佢哋，即刻超到佢，我可以帮尝试帮佢哋都得嘅。 系咁啊？点啊？你又冇念经啊？跟住你选择咩？选择走定选择咩？ 睇咗一阵就走啦。咁啊，叫我朋友以后唔好去咯。 咁啊，你走咧，成日有冇人阻止你唔俾你走啊？ 冇。佢哋真係好斯文嘅，大家都斯文嘅，大家斯文嘅。 係，咁你叫你朋友唔好去， 唔好再去啦嗰、那個教會。 佢有冇聽你講啊？ 佢有聽我講。 咁、 因為之後我神經，我直接試俾佢睇，我話俾佢聽咩叫鬼上身啊？ 你點樣試俾佢睇？自己上一次身俾佢睇。 唔實，我唔會有鬼上身嘅情形，我只會可以令到第三者佢本身有鬼嘅鬼上身，俾佢睇一次佢咪知。 咁样俾佢睇一次，咁样去，你点样安排俾佢睇？ 唔使好刻意安排嘅，佢基本上 某一啲人我 feel 得到唔對路，佢本身又想尋求一個解決嘅方法，我咪嘗試幫佢嘅時候，咁咪嗌埋出嚟， 嗌埋佢去睇下， 嗌埋佢出嚟，喂，你望一望，你睇下呢個同你嗰個所謂方言講嗰啲嘢有冇分別？ 係 一模一樣嘅， 一模一樣。 佢都係咧。 咁樣你係咪即係覺得呢一個咧，即係呢個咁古怪嘅教會咧，去做一件咁嘅事？佢個目的係乜嘢咧？你自己感覺到？ 其實好多啊，我敢同你講。同埋咧，佢哋個教會中咧，好多都係我諗有錢有地位嘅人。 係，即係你覺得佢哋咧就用呢個方法令到佢，例如去做奉獻啊，俾多啲錢啊？ 一定噶啦，基本上佢哋嗰個教規好似唔知每個月都四分一啊。 係，我少噶啦， 少啊， 少噶啦，係啊， 四分一咯。 有啲我知道唔止啊。 咁你問我，喂，講真，一個宗教其實錢又好小事，但係真係有冇必要咧？我覺得真係冇必要。 嗱，咁樣呢個咧就每一個宗教有自己唔同嘅做法啦。 係啦。 但係而家問題，我哋斟酌緊咧，呢個教派似係一個假扮基督教嘅教派啦。嚇，咁所以佢就所有佈置啊、行為啊、甚至乎佢哋用嘅教義啊，都似基督教嘅，就係等人哋有一個誤解，以為佢基督教。 基本上佢都係睇聖經一樣，係唱嗰啲聖詩一模一樣，所有嘢都係一模一樣嘅。 係。只不過就係到最後尾咧，安排咗一個一樣嘢，就係其實喺韓語眼中，其實係用鬼上身嘅方法啦，要嚟操控佢哋啦。 可以咁講啦，佢又因為有啲人覺得呢樣嘢好新鮮感啊嘛，咁佢自己又想經歷一下咯， 想嘗試一下俾神。佢哋認為係神啦， 佢哋又覺得係神嚟嘅，同埋會經即係話哇有神嘅恩賜啊，上個身又會即係勁啲啊，好啲啊咁樣。 系 越嚟越衰，我话俾你听。 系好啦，咁你当然咧冇你自己同埋你朋友冇再去接触呢一个教会啦。咁你朋友听你讲咧就离开咗啦。跟住就知唔知道后边嘅发展系点啊？ 冇好多啊，而家香港好多间呢啲教会。 哦，就已经冇你冇再去跟进啦。 我冇啦，冇啦，唔理咯，因为都唔关自己事。 咁系唔关你事就算啦，有阵时又唔理得咁多嘅。好啦，嗱，讲到呢啲咁样嘅唔同嘅神咧，都好得意噶。嗱，头先你讲到呢、這个，咦，疑似系假扮基督教嘅教会啦。咁啊，但系咧，我成日见到啲人话上身，通常上身咧上来上去都系上几样嘢啫，一系就孙悟空啊，一系啲人标童啊，又好乜都啊，一系孙悟空，一系咧就系一个关公啊。咁啊，来来去都系呢几种嘅啫。咁你有冇见过真系有人喂，例如真系孙悟空上身啊、关公上身啊啲咁样咧？ 其实咧，我真系够胆讲咧，我好细个开始已经去见识过好多所谓师傅啊。 系。 咁其实佢哋所谓嗰啲神上身咧，都系鬼嚟嘅。 都系 嘅，直情 都系 鬼嚟， 就冇影嘅啫， 唔扮嘅啫。咁啊，有啲咧就系所谓佢哋嗰个师公。他们的师公呢其实在我们的界别我们看他呢都不是神、是即是他们一些之前死前有修行的人死了之后的灵还在这里、他们称之为师公即是我不是 说是什么即是其实都是灵界啦我只是这么说、你说真正的神呢其实很少出现的是不是你说请就请的、真的我劝你们不要天真我哋都請唔到神落嚟嘅，真係嘅。咁、那個但係問題，我都見過一次真真正正係完全感受到佢係一個神。點解咧？佢嗰個能力，嗱呢個係咩神咧？就係關公。咁佢唔係話怎上一個人身，佢唔係咁樣。佢係同一時間俾三個在場嘅人。睇得翻佢開始，即係佢去打仗嘅場面啦。跟住一直發展到咧，佢係喺條臨尾係喺個河度。佢騎只馬一直跑喺個河度，有個深，即係有山有樹林咁樣嘅，有個河度。咁佢一直跑嘅時候，忽然之間俾人一刀斬成個頭飛走咗。 係 咁樣死嘅。佢俾曬成個生平我哋睇。 是不是很电影桥段呢如果 可以是这样说的真的不是说笑真的是电影桥段是看到他打仗那个他是纯粹给你看看真的有我这个存在的他不是帮你做些什么的。这样的。是为什么就是说他的力量劲呢就是三个人同一时间看同一个画面。我相信这个不是一般法师可以做得到的能力。 我佢哋点样睇嘅？即系话坐定定，三个人坐定， 一个企喺度，两个坐喺度， 系 企喺度嗰个直情做埋动作。佢当时点样闪避啊？打仗点样？真系睇到佢喺度舞枪弄剑咁样嘅喎，个人企喺度。 嗯， 其他嗰两个就打咗，同一时间睇到同一个画面。 系。但我怎样去证明都是同一个画面 呢？他们讲出来的一模一样，同一时间讲。 是。嗯。那么一路怎样呢？那么他给了这个画面去看，其实目的是想是表达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他真正存在。 他真正存在。 他真正存在。 是。那么表现了他真正存在又有什么用呢？ 有什麼用我就真的不知道，是但是問題就是說他可以整個生平給我們看，就其實他都挺重視我們，證明是不是？即 是那關公真正有存在，在歷史上也有記載的，不需要這樣證明。 但是是啊，其實記載，為什麼他給我們看？要俾我哋睇翻佢成個生平喎，佢係由佢開始打仗開始。 會唔會即係想話俾你聽咧？而家好多編劇咧就寫錯咗，或者《三國演義》裏邊寫錯咗，佢要話俾你聽啊。 嗱，咁就佢冇咁詳細，但係佢即係斷斷續續咧，佢係成個生平差唔多，真係好似個電影橋段一集啊，即係幾段咁嘅就，我諗用咗兩個鐘頭啦，差唔多兩個鐘頭。 兩個鐘頭。 佢呢個狀態係三個人同時睇同一個畫面。咁就嗰企喺度嗰人咧，一直就係好似喺度避劍同人打緊交咁樣啦，一直就係耍劍。你見到有文有路嘅。 但係佢講唔講得出咧？例如同咩人打啊？係因為咩戰役咧？會唔會？ 冇， 因為講得出好咧，因為大家知道咧嗱，以個《三國演義》嚟講，《三國演義》大家知道係小説嚟㗎啦，係啦。咁啊，如果真正如果你要追尋多啲關於真實嘅史實咧，接近真實嘅史實咧，就應該睇《三國志》嘅。 但係去到係臨尾啦。臨尾是很清晰，他就是話俾我哋聽，佢臨尾係騎住只馬喺個河度跑跑跑跑跑，跟住俾人一刀成個頭飛走咗，成個頭甩咗啦，咁佢就喺個受死咗啦，即係佢去到呢度就停咗， 去到停咗， 去到停咗，好清晰嘅呢、這個呢、這個位。 咁樣成件事都係想話俾你聽，喂，关文祥就本身咧就真係嘅過程係咁樣啦，到而家咧 嗱，其實點解我覺得點解佢會咁樣出現呢？因為咧，我哋自己啊，雖然成日面對靈界，但係好多時啊，開頭嘅時候都會懷疑究竟某一啲神係咪真係存在嘅咧？ 係啊，冇錯啊， 係啦，即係我哋自己都有個問題，所以佢點解會咁樣走出嚟？就係話，我相信佢係想俾一個好清晰嘅答案我哋，其實即係佢係存在嘅啦。 但他给三个人看，这三个人不代表 是很清晰，如果能够显灵给全世界人看才很清晰、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现在世人就很有趣的、 对回麦先、 就是说有时候觉得人我们很有趣，为什么个神要证明给我们看他在这里呢？其实有必要吗？神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修行者，他只会顾着自己，他 是自己修行的嘛，等于你哋有咩生死人冧楼啊？呢个系你哋自己嘅命数啊嘛，你哋系有因果噶嘛，即系你嘅命系咁，佢唔会无啦啦走嚟破例去帮你嘅，呢样嘢系唔合乎嗰个原嗰、那个即系一个原则啦，可以咁讲。但系 我叫做宇宙定律 系啦。但系你问我点解喂有啲人好运就系话喂真系感觉到有嗰啲真真正正嘅有神灵帮佢，或者系有灵界帮佢咧？就系话佢好相信某一个神，佢日日都好神心去真心去相信佢，佢咪感觉到你嘅存在咯。如果唔系佢点会睇到你啊？大家空间都唔同，你哋人间嘅嘢佢根本都唔会理。佢系修行者嚟噶嘛？ 系。人家嘢唔會理，但係真係有人去求神，有神幫到佢個。 好少數嘅其實，因為點解咧？你要問心啊，而家嘅人求神為咩啊？錢 未必嘅，有陣時有啲人話可能有啲患疾啊，想求神幫。 但係你要知道點解你要有患疾？因果循環。你本身之前可能真係有嘢做錯，佢唔可以一下子就幫你去解脱呢樣嘢，唔得嘅。基本上，除了真的 有奇蹟啦，我只可以咁講。你問我，我自己本身不是怎樣 去求啲乜嘢，我都冇嘅。我都係日日都要好勤力去工作，我都唔想幫人。老實講，我已經幫到厭咗啦。因為很多人都是嘅，有事嗰陣咪揾你咯，冇事嗰陣 问候都冇声啦。 咁啊，佢哋都唔想有事嘅。 咁啊，梗系啦，我都唔想佢有事。但系问题话呢个系我哋天生有能力嘅人都有个责任嘅，即系某个程度上嘅责任。所以我哋就系、是、你有即系、就是、有缘见到嘅，咪尝试帮你咯。未必一定帮到，但系总好过帮唔到。 系。嗱，你喺你啱啱講到咧，天生有能力嘅人咧，就有一個咁嘅責任嘅存在啦，即係可能天賦俾你呢樣嘢，就希望你可以幫到人啦。喺你認識人之中，或者喺你認知之中，有呢種天生能力嘅人又多唔多咧？ 其實多， 但係一般人好似唔係好覺得佢哋存在咁樣。 係啊，冇錯，因為我哋比較喜歡低調。 係 你太過高調咧，好麻煩，你會好多人挑戰你，好辛苦。 咁你哋呢啲所謂天生有能力嘅人，會唔會有一日行過街或者茶餐廳食飯時間，感覺到隔離嗰人原來都有人有能力？ 基本上直情唔係感覺咯。我試過一次同個朋友喺尖沙咀度食下飯咧，忽然之間有個人直情係企咗喺我哋張台隔離，定咗格咁望住我嘅。咁基本上呢啲好似咁嘅狀況咧，唔係出現一次半次。咁我都係同佢講，對唔住，我幫你唔到，因為我真係唔識呢個人，我唔可以就咁幫佢嘅。 但係而家唔係講緊話嗰啲幫嗰啲，例如我就係同你有一啲人同你一樣有一啲咁嘅能力，佢又遇到你，咁大家會唔會 feel 到？咦，呢個都係武林高手喎，會唔會咁樣 feel 到咧？ 其實會嘅， 係 絕對可以話牽即係。引領到大家去繼續去或者是開啟到他的能力，我都得嘅，我可以開啟到他哋嘅能力。 係， 某個程度上，他哋前世都是有姻緣，即係有呢啲咁嘅力量嘅。 咁我想問你一樣嘢，會唔會咧，即係一啲陰謀論啲咧，會唔會你哋呢班有呢種靈力嘅人咧，會唔會？暗地裏有一些組織啊，或者聯盟啊，係出現咗嘅咧，或者一些協會啦、啊、咁樣啊，走埋一齊嘅咧。 其實冇嘅，因為咧而家現實做人好辛苦啊，真係大家都要翻工揾食。 係。 咁你話自己有能力都好咧，就慢慢都會散開嘅。你我相信真係學成龍話齋有事啊，你哋先會走埋一齊嘅啫。 係。無端端就唔會走埋一齊。 係咯。 啊，正所謂咧就個個人都忙緊。 英雄聯盟都內戰啦、啊，大佬。 係啊。 你哋因為有時你哋大家個人嘅心態，最中意就係你鬥我，我鬥你。其實我哋冇得鬥嘅，大家層次都唔同。不需要跟你鬥。點解我話我哋中意低調呢？好多人去不斷去挑釁你啊，或者係去話你咩嘅時候咧，我寧願唔聽啦、所以我寧願低調。你信我咪幫你咯，你唔信你乜都唔需要同我講嘅、你自己揾其他你信嘅人就可以咯。 係嗱，你哋有呢種能力嘅人咧，當然咧好多時去到某啲地方咧就會話。咦，我感覺到呢度有鬼，好多時好有好多嘉賓上嚟我哋呢度咧，都話我哋呢度有鬼㗎嚇。咁樣啊，當然啦，呢度亦都有好幾次不可思議嘅事件發生過啦，喺錄音嘅時間。咁樣但係就但係調翻轉嚟講啦，我唔好話呢度有冇鬼啦。你會唔會有你哋呢種呢一類型人有辦法去到有啲地方，你感覺到唔係有鬼啊，將會有災難發生咧？ 其實咧，如果你話嗰個人能夠感覺到災難發生咧，其實係某一啲嘢專登話俾佢聽嘅。就係所謂你哋嘅天機啊。基本上咧，嗱，真正嘅天機，你哋係冇人會知嘅。就算你知道，你係講唔到出嚟，亦都唔可以用任何方法通知其他人。 係 通知得到其他人嘅，係冥冥中有一啲嘢，佢專登幫你哋，係想救你哋，先會知道嘅。因為我見過某一些可能、叫做靈界啦，佢想講某一啲嘢出嚟， 係 職場咧係俾人冚到，你睇得到佢反應係俾人冚到咧豬頭咁樣，跟住就唔敢再講嘢啦。 係 你已經知道佢有啲嘢真係唔講得就唔講得， 係 你唔需要再問。即係呢個我相信就係天機咯。 係 就係話你哋未係時候知道嘅嘢，佢唔會話俾你聽。 天機咧就當然不可以亂咁咁樣洩漏啦，但係今日咧，阿項羽咧喺呢兩集咧，星期六同星期日呢兩集節目裏邊咧，佢已經洩漏咗好多嘢哦。咁你驚唔驚啊？ 我一啲都唔驚， 一啲都唔驚啊！咁你一啲都唔驚，但我哋嘅聽眾啊聽得非常之開心啊，一定。咁我哋期待咧下一次咧，阿項羽咧再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好嗎？ 好啊，好啊， 好啊。咁今日今集多謝你， 好， 好，拜拜。 Thank you.